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到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好 ，over， 咁有听众喺我哋 Facebook page 留言咧，就话我哋 audio 出街嘅声咧有问题。吓咁就 好细声啊！ 同时就 入边有声，入边冇 check 紧噶啦。咁啊，咁所以尽量就我哋讲嘢就尽量对咪少少啦。 得唔得啊？而家 吓，如果再得或者唔得嘅时候咧，你喺我哋 Facebook page 度有任何一位 可能投诉，可能大部分都已经冇听噶啦，已经 投诉接受。 因为如果真系细声，我听到想死咧，咁不如听 Archive 啊，即系我 Archive 就好好啲噶。 咁錄低 兩樣嘢嚟，咁係錄嚟，咁係 recording 嚟噶嘛？ 我記得就係 recording 都係咁細咯。 即係其實，我唔知啊。即係 technical 嘅問題咧，我有第二種 approach。咁但係問題 ，which is 就唔係而家用緊嗰種 approach， 就唔係我識嗰啲咯。咁所以變咗就係話，如果有咩問題嘅，同 B 哥投訴或者同史寶奇投訴，唔好同我投訴，我就代表 我都即係唔好意思嘅。 係啦，我就代表花生台咧，就話誒唔好意思，呢一下咧我就冇辦法喺呢一刻可以 solve 到呢個問題。咁但係問題，你嘅意見我哋聽到啦。啊、我哋会跟进嘅，但系即刻跟唔跟进得到咧，就唔好意思。 使唔使顺便呼吁下啲人，即系捐款？ 要捐款最 now OK， 嗱 now OK 啦 ，now OK 啊，得啦。 你喺搵 now 啊？ now 就 OK，now 就 OK，keyboard 得啦。吓咁、我哋尽量对翻少少啦。咁支持花生台嘅方法非常之简单嘅啫，只要你 subscribe 咧，花生台喺 YouTube 个 page， 你一见到有广告咧，尽量帮手 click 一 click， 咁咧花生台就有钱营运噶啦。吓呢个系最好嘅方法， 又唔使出钱，出少少力啫。 系啊，点样啊？真系 坚抽，你喺唔系你系咪喺 YouTube 度揾花生台个 channel 咯？你 subscribe 咗之后，因为有时有广告弹出嚟噶嘛，你唔好 click 走个广告，你有时 click 下啲广告咧，基本上咧就有 return 噶嘛。 我未 subscribe， 每日都揾三分钟做呢样嘢， 系掂噶啦。咁我哋就冚唪有茶饮噶啦，咁啊非常之好啦。 我从来都冇噶， 一阵过去玩下土啊，定 阿 土翻嚟，系啊，唔掂， 唔掂啊。俾翻30蚊居马费好。 立法会回顾，咁头先都其实已经开始咗讲緊㗎啦，就係、是、话今届立法会就真係正式标注住立法会嘅抗争呢，喺以前呢立法会冇出现嘅，但今届开始呢就开始都好唔同嘅政党都好积极咁参与抗争，即係人社当然就要应记一功啦。 但好得意呢，就係、是、以前一啲即係号称自己係譬如话拉布嘅嗰啲元祖呢，嗰啲而家就 拉布佢发明㗎，你俾下尊重佢。佢发明拉布嘅，即系，但系问题就系发明咗拉布之后，我而家就唔想拉。 系啦，咁但系咧之后咧，好多一啲就本来唔拉嗰啲咧，就纷纷咧加入咗呢个拉布嘅一个行列。咁呢样嘢其实都系一个好特别嘅，即系议会文化上面嘅一个改变咯。都系我谂呢个时期咧，系可以教科书去研究。 上个礼拜系咪喺医改嗰个问题上面有啲三面口嘅拉布咧开始？ 系啊，即系梁 边啲啊？ 梁家楼 楼都已经系好新。 哦，呢个就直头系啦，佢直头系 怪医拉布， 佢系个胆嚟噶，直头。系啊，有咩 名？ 有咩冇就揾佢噶啦，胆啊！ 佢都好犀利，我一开头去拉嘅时候咧，啲人有啲人仲喺度闹紧佢噶嘛，包括泛民嗰啲都喺度话，即系李健啦，即系 李健你啲党友， 梁家杰走出嚟都喺度，即系都话好唔开。 玉石俱焚嘛。 系啦，咁但系之后咧，咦，嗰个风一转得好快。 公民党真系难睇 啲，公民党真系难睇啲，唔系你搞死咗 Elvin Young 啊，大佬， 好惨惨猪， 你真系好惨呢单嘢。但系民主党唔同啦，民主党系一路我都反对喺呢个议题上面拉布。 其实我都觉得民主党即系坚嘅，今次佢真系低温到尾都冇变过咯。我系支持政府噶啦，你点样喐我都系。 咁啊，党嘅立场系点咧？ 咪支持咯，因为其实咧我都听过，我前先阿波，唉，我就系收到一个长途电话同我讲咯，点解咯？跟住就话其实呢样嘢，仲有边个啊？ 即系边个啊？ 即系我带我入去民主党啦。 哦， 咁佢就话其实呢样嘢咧就系即系倾咗好耐嘅，唔同嘅议员同埋唔同嘅政府嘅代表，亦都好多病人团体，咁一路讲咗唔知几年噶啦，已经即系唔系今时今日呢三个礼拜倾嘅。咁点解系到而家先至成嚿嘢要抽起咧？因为佢其实，唉，讲真，做地区嘅咧。都不外乎嗰几样，一定系有医疗嘅。咁你医亲疗咧，一定系嗰啲医生即系做咗啲嘢，令到个病人即系有啲嘢咁样啦。咁但系咧，啲病人咧就系永远投诉咧系投唔到， 又或者係好多年都冇人去 address 嗰件事囉。咁、又或者呢，如果你譬如 A 醫生係做咗啲失即係醫療嘅失當咁啦，係真係好難揾另一個醫生呢去寫嘢話呢個醫生錯㗎嘛。真係好慘㗎。咁你冇人話佢錯，咁你冇嗰個 expert 嘅 opinion， 你就好難，即係好難即係打贏囉啲嘢。 咁老實講啦，咁呢個議題 不係呢個議題就算得過咗。 你支持一下反對呢，其實我覺得兩邊都有佢自己嘅說法嘅。咁我就覺得轉身就比較難睇啲啫。問題就係你唔好累死任何人。 其實我都我開頭都係反即係支持政府嗰個㗎。 開頭都係支持政府嗰、那個，後尾就因為點解反對呢？ 唔係，其實我都聽翻其他唔同嘅意見嘅。 即係你俾黃任康熱誠打動咗你。 唔 係，或者我哋可以分開咁嚟講。 唔係，我其實咧，我係譬如佢講嗰個偷腎嗰個咧，我到今時今日我都係唔得啊呢個。 你幻想唔到喺香港發生。 即係喂，我香港點會偷我個腎啊？做做下，同埋我都係嗰句，你真係好差嗰啲醫生，真係偷腎嗰醫生咧，我做咩要落嚟香港咧？我喺上面已經發咗達啦，我真係咁偷你人啲腎啦。 嗰啲我覺得係一啲 即係嗰啲就激，即係去咗太偏激嘅。 策略性、姿態性嘅嘢啫。但如果你話支持，我諗好多人都包括我諗醫生自己都係支持個醫委會嘅改革，即係呢樣嘢，我覺得大家已經係一個大前提㗎啦。問題係點樣去做咁解先？今期係做法唔同啫嘛。 所以其實我哋你知我哋團裏面啲人都係因為佢去到一個咁激嘅言論，所以就唔贊成。 係啦，即係去到當即係當一啲嘅好出位嘅一啲嘅，但係你出位我明白後面嘅動機。可能希望喺好短嘅時間之內咧，吸引到啲市民 嘅 注意。 但係唔專業咯，譬如 Raymond 講，我覺得 OK 咯。但係你話係黃醫生講，我 講就 OK 係嘛？ 可以講得，因為佢 人啊嘛， 佢唔係醫生 啊嘛，係啊。 形象上面佢係好唔專業嘅。 唔係，我唔係講， 我係唔專業噶，我係唔持平噶。唔得啊！我系支持黄仁达噶，闹我啦！ 扮草啫， 啱啦，以后就交。 即系我就觉得你，譬如你喺个医生个口讲呢样嘢，我就觉得吓，咁咯，咁咯，系咪先？ 咁医生都 各说法啦。 但譬如其他嗰啲，佢就譬如惊大陆医生落嚟嗰啲，我又觉得即系要惊嘅。即系譬如我有啲护士朋友、医生朋友，佢都话其实真系有大陆医生已经做紧喺香港做紧嘢。 有。 系啦，咁但系其实政府就冇噶嘛，即系因为佢医管局根本冇。跟住佢就梗係啦，即係我啲朋友就梗唔係醫管局嘅，佢講得好啱嘅喎，因為請嗰個係中大同港大啊嘛，咁醫管局嗰只出嚟大大聲話我冇啦。 嗱，其實呢個 point 咧，我自己係有保留嘅，因為咧就其實內地訓練出嚟嘅醫生喺香港行醫，其實呢樣嘢已經好耐嘅歷史㗎啦。 唔係，其實醫術係冇問題嘅，我啲朋友就話佢哋好污糟啊。 即系嗱，因为点解我都离身先， 即系唔系话 我离身先，我外父就系其中一个咁嘅医生， 吓 系啦，咁佢就系去内地，即系都系即系 西医 嚟嘅，咁佢系即系经济开放之后咧，咁啊先至喺内地嚟香港，咁但系咧当时佢啱啱开始嘅时候咧，佢喺香港都 practice 唔到嘅，因为佢要喺香港考牌咧，其实 系咪要啲英联博士， 系好难好难嘅，即系佢哋可能讲紧咧一百个人喺一百个咁样嘅内地医生嚟香港咧。经过几年嘅寒窗苦读咧，可能都系得一两个先攞到牌嘅啫，所以其实系好困难。咁换句说话讲咧，其实系香港， 点解咧？ 不嬲都系有一个， 因为大陆医疗制度， 因为嗰个 standard 系咪真系？ 因为大陆嘅医疗制度同香港唔衔接，最主要系呢样嘢， 佢门槛好高。门槛好高，即系同埋学嗰套嘢系唔同嘅。当年佢 学嗰套嘢唔同啱啦，呢个就啱啦。 嗱，佢同埋咧，以前学嘅语言都唔同啦。佢当年佢哋有多咧系用俄文嚟学嘅。 系啊。 嚟到香港用英文咧，就系呢一 part 已经玩死佢 啦。俄文 有 啲嗰阵时系啊，我就读书就读俄文噶啦。 系啊，即系嗰阵时系亲俄噶嘛，有段时间系咯。咁但系咧就变咗，即系嗱，所以嗰班咧，即系我话内地嚟香港嚟即系考牌执业嘅医生，其实不嬲，而家香港都有好多都喺度嘅。做緊即係成功咁樣去 practice 咗幾廿年都有，咁我想 make 個 point 就係話咧，咁呢啲醫生其實講真啦，你話喺內地可能有幾千人嚟做呢啲咁樣嘅醫生，但係真真正正攞到牌可以 practice 咧係極少數，咁每句説話講咧就係話 limited practice 香港不嬲都係有個機制去保證到你一定要符合一定嘅 up to standard 係啦，你先至可以有得做， 係 咁呢樣嘢，如果呢樣嘢係 一定要守住、 聆聽住係真嘅話咧，咁變咗咧就。即今次醫生佢哋去反對嘅時候，佢哋就要有一個好有說服力嘅講法。點解喺呢個改革之後咧，呢啲咁樣嘅不嬲都有一個好 strong 嘅一個 mechanism， 就會係 collapse 咧？係咪因為呢個醫委會喺政府嘅呢個操控之下，一定會降低？尤其講緊係由內地，其實講緊一般海外嘅醫生嚟香港執業嘅一個咁嘅要求啦。 咁呢個我覺得暫時未聽到一個好有說服力，除咗一啲 speculation 之外。 嗱，我意見得一個啫，好簡單。如果我係一個支持議會抗爭嘅人士，我覺得任何議題都應該同政府拉到冚，拉死嘅位置。 係咯，同埋佢就擺咗個689個元素落去嘛。 係，咁呢個咪去到就係一個好不幸咯，即係一個 同 Hong Kong U 嚟到 嘅問題。 即係原則好簡單，如果所有議題成個泛民主派光譜嘅所有人都可以聯合戰線一齊拉嘅時候，政府係冇辦法唔讓步去傾邊一啲議題擺前，邊一啲議題擺後。 但是政府我不觉得他会让步啊。 那个问题就是说那个责任就在政府度了嘛。 是。 只要你是全部泛民的阵线是可以同一时间在这个策略上面有一个认同。 政府究竟他的诚意在哪里呢？其实我觉得今次这个拉倒了。拉倒了这个医委会。 林郑没有诚意 了。他要硬行啊，大佬林美的中途出来谴责了。 当然啦，我说即是 ongoing 来紧啊，即是如果再政府可以 show 到俾我睇，你係咪真係咁有心、咁有誠意啊？咁當然我呢句説話係 quotation mark， 即係譬如你可能有啲方案可以接納醫委，即係而家醫生嗰邊嘅建議，又或者咩六加六嘅方案啊，你真係會納入，即係你真係會照顧到一啲新嘅議題，你係加入咗而家嗰個議案入邊。即係我覺得呢啲咪就係政府可以拎出嚟嘅誠意咯。問題就係話你冇理由就係話你所有 amendment 我完全否決曬佢，而家就要跟政府嗰個議 案。唔係啊， 呢個同網絡23條係即係異曲同工嘅， 係好似 就係話。政府推嘅時候咧，就講到呢樣嘢冇就會死㗎啦，香港就會點點點㗎啦。以後我哋就喺國際上面咧就冇曬啲聲譽啦。 即係否決咗，你又唔見天冧。 但係否決咗之後咧，唔見佢做嘢喎。 係啊， 班醫生反而咧就而家話喂，我哋而家拉到咗，但係我哋仲係好想將呢個 即係重新上路，係 啦， 重新再討論過。 佢哋已經係好積極咁樣，又要組織一啲團體啊，又要開始去做一啲好多嘅一啲嘅行動。咁咧就係希望咧就係話將呢樣嘢咧帶翻落去，真真正正咧係做一啲實事出嚟。咁我咪睇下政府喺呢個過程之中佢有冇扮演一個角色囉。如果佢淨係之前拉嘅，即係之前做嘅時候呢就嘩講得好凶狠啦，但之後跟住呢佢乜 Q 都唔做喎、啊。咁、啊、呢個咪我覺得網絡有三條嘢我就覺得好重嘅，點解呢？ 就係、是、咁 就係、是、拉網絡有三條， 拉到之後就拜拜咁囉。 其實嗰個 moment 係最好嘅時候攞返出嚟做公眾諮詢，因為大家對呢個 topic 呢係好熟悉。咁喺呢個時候做公眾諮詢呢，譬如大家可以攞返出嚟之前大家有啲嘢邊啲嘢傾唔掂啊，可唔可以即係求同存 好搞笑喎、 啊！最後咧就可以得到一個下一次再攞翻出嚟咧。 所以其實 林毓華、馮添之又唔出嚟嘅喎。 係啊，係咁啊。 過咗就過咗算嘅咯。 咁係咪即係嗰啲嘢其實都唔係咁急咧 嚇？所以其實咧，點解我其實喺度講就我喺度諗唔係好 buy 嘅。後屘點解我會即係、就是、轉咗咧？就因為其實我都有同啲醫生嗰度傾嘅。我話咁你拉到之後咁點先？咁佢就話即刻會即係 start 翻嗰個 consultation。跟住咧就做一個全面嘅改革。跟住咧，亦都揾咗議員咧，就入私人標噶啦，即係一開翻工嘅時候。 我好期待呢樣嘢啦。 其實我哋要幫手做， 係咪啊？哎呀，飲啖水先。 嗰條私人標 啊。咁所以其實我覺得呢啲咪就即係做實事咯。 即係你係啦，你譬如你咁樣應承到我嘅，咁我咪幫你咯，係咪先？你拉到你，跟住你無了期，因為上一次醫療改革就15年前啊嘛。你而家你又15年後你先至有醫療改革，咁我就會覺得上咗賊船咯。但係你真係如果你承諾嘅話，即係我哋都要追，要咩？要去找數、嗯。所以如果佢應承咗，佢會即刻啟動嘅，會繼續跟進嘅，一個大型全面嘅。咁其實我覺得可以幫咯。 喺我哋 move on 去第二啲 topic 之前咧，就喂講聲建戰生日快樂， 五周年啊！ 但係咧，我就即係喂監製出聲啊，或者揾人出聲啊，建戰阿蔡奇話以後都唔想花生台啲節目。 係咯， 我哋唔可以做得咁著跡嘅。啱啱第一次赞完佢，第二次又邀请佢上嚟，我觉得个时间上面太快太巧。 你邀请佢就想咩？你真系谂下， 我觉得太 我哋闹 太 巧。 蔡奇 好小气噶， 蔡奇系贱皮嚟噶， 咪系咯， 佢唔会上嚟噶。 佢仲小气过方丈啊，真系 系咯，又丑样、啊， 唔可以 又瘦骨仙、啊， 唔可以咁样讲嘅。咁上次。亦都喂，咁要提翻啦。咁其實上個禮拜六咧，我哋咪去咗隨意門嗰個網聚嘅。哦，我唔知 咧，唔係即係咪？好似有個即係傾偈，好似清談節目咁樣嗰個。 咪做一集， 我哋係 隨意門， 我哋好榮幸咁做咗隨意門嘅 客 席主持， 係啦，嚟喎，真係 揸住支麥。你知唔知呢個人啊？係咁樣 就留咗埋個熱廚房啊！我等你哋。 即係幾時又攞返出嚟喎。 咁咁要多謝蕭生啦呢啲嘢。 我都冇收錢喎。 你唔一定要 咁冇辦法，多謝蕭生 有 冇辦法 平台嘅啫，呢度都得噶。 咁啊，呢度咯，呢啲又咁啲 攞翻嘅，嗰啲 電磁爐都掛，呢度電磁爐都掛，天花板唔同嗰度啊， 違反咗。 唔係佢真係去到徐爾門嗰度咧，啲人係話我有睇你哋節，有睇你哋聽你哋節目啊。咁我咦，唔係馬博激會。 有样嘢我非常之一定要睇嘅就係话嗰个阿 Wing 嘅朋友系咪同你倾过偈嗰个呢，同、 啊、 你集你游嗰个呢，差啲抄你牌嗰个呢。 好多、啊。 我真係我因为讲过一百万次 ,Donna 喺呢个节目系一个非常之大嘅功用。即係佢有时啲题目呢，你冇睇佢好似唔紧张唔认真，其实佢系好 well knowledge 嘅件事。不过佢用一个比较轻松嘅手法去讲出嚟啫。咁所以呢 有 啲人觉得你 同埋费事抢咗你嘅风头啦， 系 咁多论述， 所以好闷咗论述，而家嚟翻你啦， 系啦，咁所以就系唔好，即系点讲咧？因为一直要maintain翻呢个 harmony， 又或者我觉得咁样 唔系你讲翻嗰个人点啊 ，Wing 嘅朋友， 你唔使咁讲，大家都知啦呢样嘢。 就是想讲系抄，关于 当娜呢样嘢， 佢就系话你唔喺度主持节目嗰一物，即系嗰集咧就非常之闷嘅。 佢话听十分钟就要熄机。 呢、這个真系 喂，我 direct call 嘅啫，我 真 系， 我觉得系监制要负上最大嘅责任。 咁啊，有啲人盘住一个 死啊死炒我啦， 佢个当男喺度，佢搵翻一个翻嚟，即系喺翻咁上下号召力嘅先算啦。 例如女主人系嘛， 系咪先啊？即系你要谂计啦呢啲嘢。 但我同女主人唔熟， 你相识咁多人， 但女主人通常上镜都会卖大包，所以唔系咁。唔系咁识，喺我隔篱， 佢有大包卖 嘛。你都可以考虑下， 当男冇咩， 我觉得你都有。 但系望一望我嗰次先 讲。 你先换件小背心出嚟，我就当堂眼都唔敢拧过去，因为我有老婆，佢有老婆，咁大家就望住镜头做节目咯。大家就唔好望隔篱咯，一望隔篱就哇掂。 你都可以整翻个小背心。 咁系啊， 集过五千，我下次着小背心。 我话俾你听，过紧都得。你知唔知有几条数噶？点会唔过五千啊？你轻硬啊？你衰噶？你准备你嘅件小背心，一人 唔系啊？平时都系四千几啫嘛。 你问下轻车借，你问下轻车借就有小背心噶啦。 佢真系有喺度，你知唔知啊？ 我唔知， 佢真系话 keep 住噶，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佢真系 keep 住啊。 佢真系会着啊？ 唔系，我好想攞件衫嚟影一影。 我借嚟着系咪？ 但系佢讲咗会着噶， 系咩？几时啊？ 佢话嘅。 其实我真系唔知啲。 佢话佢唔会走数噶。 其实我唔明，我唔知啲背心点样着噶。 好惊啊！你唔知背心点着？ 系我唔从来都唔着嗰啲吊带。 你系讲紧肚襟一日背一日肚兜咧？ 背心 背心一日肚兜咧？ 吊带嗰条裙啊嘛，你讲。 所以我就唔知点样着啊？嗯，有几种着法嘅，一种就入边真空咯。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即系你系咪真空嘅咧？ 唔开心嘅你，哇你啲啫， 你幻想你幻想 扯埋虾。 唔系你嗱，好明显嗰阵时系冇透明 bra 带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咁佢点着嘅？ 有露脐呢样嘢， 有鱼贴呢样嘢噶嘛？ 哇，唔系嘛？咁前卫？ 有鱼贴呢样嘢噶嘛？ 有唔系露脐呢样嘢，应该好耐以前都有啦，系嘛？ 哎呀，我又想一个， 我细个好小学嗰啲就会有两条吊带喺度。 好多好多年前都见到有啲女仔着啲短裙啊，露脐，跟住踩住一个滚着溜冰，我真系有一个咁嘅 image 嗰个，即系 喺台湾系嘛？ 有机会系， 仲系唔系香港？但系我相信 七彩虾条姐姐， 我。你知唔知咩叫呃虾条啊？ 咩啊？ 你知唔知咩叫呃虾条？ 梗系知啦，黐住几年前已经知啦。 哦， 你卡屋企实有一包虾条喺度俾人呃噶。嗰啲夜店咧，实一包虾条。 我又 你卡屋企实有虾条。 你真系以为咁啊叫呃虾条啊？ 我梗系知啦。 唔系，我觉得刘慧卿喺十零廿岁嘅时候，佢都一个非常之前卫嘅人。五贴与贴又如何啫？真空又如何？ 嗰个年代 就点解唔系高清？OK， 系啊，佢一定系个咁前卫嘅人，如果唔系点会瞓街咧？ 你下次问落去咯。 即系啱啱嗰个性革命嗰个年代。 唔系，我哋不如请佢上嚟问落去。 即系嬉皮士啊！ 好啊，好啊，好啊！ 你条吊带里边又系点样？ 我真系以一个猎奇嘅心态， 唔好啊，唔好啊，唔好！ 唔使着埋晒，带上嚟， 带上嚟，系喺啲喺个公仔面前咁样摆呢度。 喂，真系咪？轻轻上嚟做一集都好玩。 不如做下一集咯，不如。反正 所谓啫，横掂佢都咩啦？ 你邀请下佢啦，我哋冚唪唥收下口啊！我哋收埋晒正方形嘅嘢 ，OK 啊！你唔好咁啦， 即系如果自己嘅 plan 得嘅话咧，你听下嗰边个钟，嗰个钟而家系四方形嘅。如果兄姐上嚟，我就将佢换咗个圆形嘅，所有正方形嘅簿都唔得啊，簿都收埋佢电话都唔得。 所以我哋见到系四方形嘅嘢，你都冚唪唥收翻埋。 四方同正方、长方系咪都系正？ 都 系 四方。所以你总之所有见到嘅嘢都系圆形。我 大约你啲标都唔大。 四方 电话又要收。 四方大镬 碎啦你， 即系眼镜又要四方。 唔系冇办法，一睇灯掣，灯掣冇换， 都系四方。我哋周围都系啲嘢都系四方。 啲灯掣冇换，上面啲钢管、啲假天花、夹夹冇换。系我哋换到几多换几多啦，系咪？希望下一集可以请到阿卿姐上嚟，我觉得嗱真系非常之认真。 哦，好啊。 你咁样讲，我有啲担心。 喂，但系佢系排队嘅，得唔得噶？ 唔系冇啊，喺个节目度，我哋唔支持刘卿咯，我支持黄仁达咯。 哦，好啊。 都系支持黄仁达，请大家支持黄仁达，信心嘅一票。 你不嬲都系噶咯。 系啊，我就系将我个公仔咧换埋黄仁达个样。 O K 啊。 吓，关刘卿咩事啫？ 下边换咗只热狗喺度。 将呢只换咗热狗佢，我哋摆到明 白色框眼 镜系，我摆到明就 系 支持黄泽。 摆支培忠喺度 系，如果冯华唔揾我嘅话咧，我就跟你姓。好，呢只系咁多先，转头翻嚟。 品味态度就喺呢度，你哋听紧嘅就系 HKPeanut.com， 我就系你哋嘅品酒师地问员。